这一次我可以办得到。提醒我别再掉进回忆的陷阱，无论一个人有多孤寂，千万别回过头去。 自起歌名的那些歌，有时候是唱给某一个人，有的时候呢是唱给自己。陈洁仪的罗拉呢，听起来像是一次对自己过去的怀念，将为爱疯狂炽热的曾经化作一位名叫罗拉的女孩，对她倾诉，和她交心，借她来完整一个更好的自己。听完了这首歌，来听何耀珊881寂寞。 也不赖，一个人都寂寞，一点都不痛。两个人的寂寞，伤人人的痛，所以寂寞并不是个错。这世界有趣的事还这么多，千万别只心眼看不透，大脑好管用。每天叉腰，收小腹，大笑三分钟，举起你的双手，举个八百次，要跟我一起做。